如果我们茯苓呢，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它的药性呢，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中医在说到茯苓这味药的时候啊，总是喜欢说它是，它这个药的药性本质是属于阳，可是它的效能都作用在阴。就是我们如果知道它是在松树跟泥土之间的这个位置的存在的话，什么叫做本质属于阳啊？就它的能量本身都是要保护我们身体几个有阳气的部位不要被湿邪所伤害，可是它吃下去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我们的湿邪被排掉了，被抽掉了，所以本质属于阳，作用在阴啊，这有这样的说法。那这个说法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科学化学的角度来讲呢，其实也还算说得通的。就是如果用一个科学化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茯苓它里面味道很淡，那中医认为说味道淡的药都有什么效果啊？都有比较胜利的效果，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味道淡的药物会能够把什么东西排开排干净啊，所以它有胜泻的效果。那茯苓如果用现在的科学术语来说它的话，它里面含有很大量的电解质，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小肠吸收水分。为什么我说小肠呢？其实人体啊，最会吸收水分的内脏恐怕是小肠，不是大肠哦。我们人体每天口水啊，或者是胆汁啊、胃液啊，这些消化液每天这样的滴进去，我们吞下去啊，差不多每天是有10公升以上的消化液在小肠被吸收的，并不是大肠。就是小肠到哪，等到小肠吸完了放到大肠，其实已经有形状了，就是大部分的水是小肠吸收的。那小肠跟心脏是相表里的啊，就是一体两面的一对脏腑。那小肠跟大肠跟心脏都是什么？永恒的42度，就它们温度特别高。如果小肠温度掉了一度，这个人就会狂泻不止，因为小肠如果温度低了一点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吸水的功能了，这个人就是经过小肠那边的热水都没有办法被吸掉，然后就热水冲下去就会热力啊，所以小肠稍微冷一点人就会狂泻不止。那茯苓呢，这个它里面的电解质就是很可以帮助小肠那边把这些水都吸收掉。那小肠吸水的这个能量是来自于心脏，对不对？那心脏这个能量给小肠用，小肠的能量再汇入关元，然后再转到命门去给肾脏用，这是一个能量的角度来说的。那如果你用了茯苓帮助小肠吸水，其实间接来讲它就省了我们心脏付出的能量了，对不对？就可以帮心脏省元气。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茯苓，说茯苓是一个补心阳的药，那也不为过啊。就是以一个节省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是一个补心阳的药。那这个茯苓啊，他说一名浮兔味甘平生山谷啊，这神农本草经写说治这个凶邪逆气，忧挂惊邪恐忌啊，这些东西多多少少呢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水代谢不通畅，乃至于有痰水之类的东西留在这个中上焦的区块，然后这个人呢就会有塞住的感觉，气不通畅的感觉。那我们这个心的这个区块啊，以物质的这个心来讲，在跳动的这个心脏来讲呢，物质的心我觉得在中医的世界还是称之为心包比较恰当一点了。就是这个物质的心脏呢，它是很怕有一些代谢不良的水粘在上面的，它好像包了一堆痰，就是好像包了一堆保鲜膜在做运动，那是很可怕的感觉哦，会有心脏病。所以那个木防己汤如果用那个石膏无效，就要加茯苓芒硝嘛，就是要用这样方法把包住心脏的那些水邪去掉，就是指有形的来讲。那如果是无形的心脏，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灵魂的中枢啊，这边这个能量好像一个球状的东西，它如果我们这边有太多的湿邪弥漫在我们的胸部的话，无形的心脏也会 有情志上面的反应，就是心乱啦、心慌啦、容易难过啦之类的，容易心情不好。所以茯苓呢，在这些作用上面都是有帮助的。那心下结痛啊，心下的话就是比较是我们胃的上面啦。心下结痛啊，一般来讲我们也会说是有痰饮啊纠结在这里，所以呢它会有硬块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是用茯苓没有错。那比如说胃这个地方有太多的痰饮代谢不掉，有一个经方叫苓桂竹甘汤啊，茯苓桂枝白竹甘草汤，那就是能够借用这个茯苓的力量来把这里的痰饮化解掉。那另外还有一个也可以说是治心脏病，也可以说是治气喘病的药，叫做茯苓杏仁甘草汤。那这个茯苓跟杏仁跟甘草一起运作的话，就治疗那个气喘病发作，好像胸口忽然紧起来那种感觉，那吃了之后就会松开，那也是把这个塞在肺里面的痰水把它排干净啊。所以这临床上治疗心下结痛这些方子都是存在的。那寒热烦满咳逆之口焦舌干利小便啊，那这个寒热烦满咳逆呢，多半它是指就是说身体里面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往往是因为水代谢不良产生的，那就有用。就像茯苓能不能治咳嗽，我想茯苓不是一个直接治咳嗽的药，可是如果你的咳嗽是因为有太多的痰饮积在你的中焦或者上焦，那茯苓就会有用，它本身不是止咳的药，是一个去水的药啊。那另外呢它有一个功用，说止口焦舌干利小便。那这里呢就好像要让人想到茯苓啊，它的药效的古今的不同了。因为古时候的茯苓比较是天然在松树底下自然长出来的，那长的时间比较久，那它的药效也会比较好。那我们现在，那我们中国人其实到后来就发现怎么样可以像种香菇一样刺激松树底下长出茯苓了。那后来我们人工种出来的茯苓就比较欠缺了那一股它该有的能量，也就是说照理说茯苓它帮助这个膀胱跟肾这个区块的气化功能，它就会让我们能够，我们说这个无形的水精之气能够上传。那上传之后呢，这个人当然就会水就上得来，于是嘴巴就不干了，然后小便也很通畅，对不对？这是一个整体的气化的机能。可是我们今天买到的茯苓就止口干这件事情效果就好像没有古书说的那些方那么强，就感觉比较没有感觉。那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茯苓药效可能稍微稀薄了一些啊。那这个茯苓呢，它的作用是这个利小便之口焦舌干。从这两件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茯苓它的性质，它有带给我们心肾的帮助呢，是有帮助到我们这个水精之气向上走。那么我在补充讲义里面有一个补充的什么月美中用茯苓引治掉头发，有没有看过那个医案？在讲义里面第几页啊？ 23 啊。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用茯苓治疗脱发呢，这也是大概是这个理论的一个延伸。那这个理论呢，在这个地方说到头发的话，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它。首先是我们如果用西医的角度来说这个脱发啊，人为什么头发会掉，如果用西医的角度的话，就是像什么络腱或什么东西，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所谓的血管扩张剂，就是因为我们头发要靠头皮底下的微血管来养它，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头皮底下的微血管都好像塞住一样，那我们的头发就得不到滋养，就会很容易掉下来，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有人说要让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品质变好，什么变好，说治掉头发我们用补养肝肾的药有没有用？也有用啊，对不对？补肾的话骨髓就会好好造血，补肝的话血液的流动就会比较顺畅，这都是对的。那茯苓治疗掉头发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辩证的时候其实可以说 有一种辨证方法称之为气血水辨证，就是人哪些部分是属于气，哪些部分属于血，那还有一些部分属于水。那么如果呀，我们的头部，比如说像有些助教他们去那个、哪里整骨啊，整骨师傅就会说他，哎，你的头上湿气很重，哎，头皮都厚厚的，你知道头皮的肉都厚厚的，很摸起来好像肥肥厚厚的。其实这就是你的头皮里面有太多的水或者油，这都是在中医辨证属于水的范围。那你有那么多余的湿气塞在头皮里面，其实剩下的空间给血管的就少了嘛。就像我们中医治疗这个高血压，有的时候那个肾阳虚的高血压，我们会用真武汤来医，对不对？那真武汤它降的是血压吗？其实说不定降的是水压哦，就是你的血管之外还有你全身的水分，那些水分都代谢不掉，就压着你的血管，弄你的血压变得很高。所以你治高血压究竟是要治疗血还是治疗水，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这些代谢不掉的水能够代谢掉的话，那可能头皮里面的血管压力就减轻了，头发就能够得到滋养了啊，这是一个层面。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中国人说呀，松树是下有茯苓上有微喜之，就是茯苓它这种菌类啊，它的菌丝啊竟然可以穿透松树，到松树顶上去长一种类似香菇还是灵芝的东西，叫做微喜枝。所以我们中国人看中了它这样一种生长方式，就认为说茯苓这个药有本事把你这个在底下的元气输布到你的头顶去。所以大家是从这两个角度在理解茯苓能够生发的这个效果。当然将来如果讲到那个小柴胡汤的时候啊，那个也会讲到说有些人他那个斑秃啊，就是头发好像掉掉一块那种，用小柴胡汤在日本那边有很好的疗效。那小柴胡汤它清的是什么？清的是淋巴啊，就是也是跟水的系统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身体无形的水的运行，茯苓能够帮助它上来啊，这是茯苓。那所以它能够止口交舌干，然后又利小便。那神农本草经如果讲到这个猪苓的话，神农本草经说它是怎么样啊？神农本草经会说猪苓是利水道。那水道是人体的哪里啊？照我们中医常识，水道指的是三焦。三焦如果是广义的三焦，它包含好多东西，但是狭义的三焦就是人体的淋巴系统。那我们说阴与阳，同学是不是就能够对比得出来，茯苓这一边它调整的是人那个无形的运化水的那个气，就是那个能量的那一边对水的作用。那猪苓利水道，那就是实质上面淋巴本来就是身体输送水的管道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有形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说茯苓从无形的角度在管制人的水，那猪苓从有形的地方在管制人的水啊，这是一个阴跟阳的分别。那猪苓的药性可能我们以后再说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就是从这里呢让同学稍微看到一下啊，这是即使就是树底下的香菇啊，也不是香菇啊，菌类啊，我们也有这样阴阳的分判。那么因为它很可以呢帮助我们的这个心的这个区块比较干净，所以酒服他说能够安魂魄养神啊。那不饥延年是古时候道家的修炼者要辟谷啊，要不吃饭，也可以用茯苓当作是一种代替的食粮的。那我们刚刚讲到一味茯苓饮它能够治到这个掉头发，那一味猪苓饮治什么呀？那一味猪苓饮的话呀，它治的啊是好像是比较多是妇产科。那一味猪苓饮它在妇产科里面治的是在怀孕的时候人的身体容易肿，妇人身体怀孕的时候身体肿的话，那是用那个就是猪苓打成粉，然后 每次就吃个一两公克，然后每天吃三次这样子，那是治怀孕的时候的水肿的。那说到这个去水药，说到阴阳，像有一些药不如现在跟同学稍微带一下、哦、这样子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也不错。就像茯苓跟猪苓，它有一个药性的阴阳的分别，那茯苓还有跟另外一个药的作用会让人觉得很容易混杂的，就是另外一个叫做泽泻，有没有人听过啊？泽泻在中医里面也是一个利水的药，它而且呢，泽泻它是一种水中植物啊，生长在水里面，然后呢，它好像有一个比较大的根，然后可以长出它的这个苗。那因为它长在这种脏脏的这种水塘池塘里面，然后它里面的根也很干净，也是味道很淡的，然后还能够把这个很漂亮的苗伸出来，所以我们中医一样认为泽泻它是有一个能够把这个脏水排开，然后把它的生命力透上来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哎，好像泽泻跟茯苓这两味药作用起来的感觉很像。那究竟为什么张仲景有的时候像武陵散里面又要有泽泻又要有茯苓呢？就他们那么相似的药性里面，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前面讲过说茯苓是贴着松树根长的，茯苓是站在阳的这一边的，那泽泻是泡在水里面的，泽泻是靠在阴的这一边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身体有一团脏水好了，茯苓是从脏水之外的这个所谓气的层面去把这个脏水赶跑，那泽泻呢就好像在脏水里面呢把这个水里面的脏东西逼出去，所以泽泻在水里面作用，茯苓在水外面作用，就是它比较有这样子的分派。但我这个讲法是一个比较象征性的啊、哦，但是基本上药性上来讲有这样子的概略上面的大差别。那么茯苓引致掉头发，一味猪苓引致怀孕的人水肿，那一味泽泻治什么呀？这个泽泻的话，就是泽泻那个打成粉，然后用盐开水吞的话，治疗的是阴汗，就是两腿之间有那种很容易出汗，然后那个汗的味道又有一点腥臭不好闻的，那是泽泻。那是不是同学就可以从这三个主治里面略微的看出这三味药的药性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啊？就是有一个作用的那个调子还是有一点不同的。那茯苓之外呢啊，茯苓之外还有几个药，就是顺便跟同学提一下，但是呢不是我们现在主要讲的。就是茯苓之外还有一种药叫做土茯苓。那土茯苓就不是菌类啊、哦、土茯苓它是一种应该是一种植物的块根类吧啊，就比较不是菌类，比较像是芋头那种那一边的东西了。那土茯苓跟另外一个药叫做碧芥是非常像的药。那土茯苓跟碧芥同样是可以祛湿的药，不过呢碧芥在土茯苓跟碧芥其实在药性上面有些地方就真的很相似，这两种药是很像很像的药。那只是土茯苓它在祛湿的同时呢也有把身体里面一些毒素排除的效果，也就是祛湿之外这两味药都有一种祛风的效果。像土茯苓啊，在中医的传统里面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主治，一个是治梅毒，土茯苓是治梅毒的特效药。但那个时候中国人一开始治梅毒是用那种金属药，就是铅粉青粉之类的东西来治，那后来呢觉得有副作用了，就改成开始用土茯苓。那土茯苓在那个时候被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剔骨搜风啊。就是你身体里面的那些很细微的地方的邪气它可以帮你挖出来。那它的这个药性到底有什么好呢？就是 将来可能会教，就像头痛药，我会跟同学说，就有一些特别的那种头痛，那个头痛是有风邪钻到很讨厌的地方，一般药挖不出来的，那用土茯苓可以挖出来。那毕芥呢，一般是治疗风湿的时候用的啊，所以药性又跟茯苓不太一样。那像我们说，凡是从水里面长出来，然后又很干净的植物，多半都会有这种祛湿渗湿的效果。像泽泻之外，如果是种子类的，像什么薏仁啦、芡实啦，啊，那都是臭水沟长出来的东西嘛，啊，所以都是有这种排除这个湿邪的效果。那薏仁的话，如果每天吃一些薏仁粥，也可以祛湿，也可以美白啊，对不对？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排除这个浊气，所以呢，如果像我们中医那种敷脸的方，当然几百种药都可以敷脸，但是茯苓粉敷脸也是效果不错的一种，就是敷了之后比较会美白啊，这样子，再用蜂蜜或者是鸡蛋白调一调茯苓粉敷脸，那效果也是还蛮不错的，就可以把身体里面的这个邪气去掉。那我们这个下课一下好了啊，下课一下再来。